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7:30，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今天是2021年10月2号星期六，机动车不限行。国庆假期的第二天，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外出游玩的时候做好个人卫生防护，注意游览安全。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十一假期第一天，北京接待游客超过132.2万人次，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首届亮马国际风情音乐节昨晚开幕，乘船夜游亮马河，体验两岸风情。全市公园风景区推出40项文化活动迎国庆。今天的家叙家议说的是，懈怠疏忽和无端加码同样都是不负责，都不利于疫情防控。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李瑞带您关注昨夜今晨的重要新闻。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昨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我们来看一下旅游方面的数据啊。北京市重点监测的199家旅游景区，一共接待游客132.2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1.6%，比2019年增长1.1倍。营业收入1亿元，同比增长39%，比2019年增长了3.4倍。游客接待量排名前三的景区分别是王府井接待了18万人，南锣鼓巷接待6.6万人，北京欢乐谷接待5万人，北京环球度假区当天接待游客2.5万人，红色旅游景区实际进入10万人，门票收入71.5万元。另外，乡村游累计接待游客42.2万人次，同比增长94.5%，恢复到了2019年同期的83.2%，营业收入5905.3万元，同比增长1.7倍，比2019年增长了34.8%。接待量排名前三位的区是密云区、怀柔区和延庆区，可以说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就给整个北京的旅游市场开了一个好头。另外，在铁路方面，北京局昨天迎来了十一黄金周客流高峰，发送旅客131.8万人次，同比增加了8.49万人次。预计啊，今天将发送旅客109万人次，计划呢增开旅客列车120趟。另外，再来关注一下民航方面，昨天的北京两家机场呢，一共运送了进出港旅客大约24.4万人次，客流量比平峰时段略有增加。国航从北京首都到敦煌、海拉尔、大理等小众的旅游航线是最为热门的，出港航班几乎都是满载旅客出行。那么十一假期首日，游乐园啊是涌入了不少游客，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欢乐谷，为期7天的北京欢乐谷街头艺术节昨天启动了。艺术节集结了街舞、电音、戏法、快闪表演、欢庆歌舞等多种新国潮街头游艺，为市民奉上了异彩纷呈的文艺大餐。另外呢，刚刚开张不久的环球度假区也是十一假期的热门景点。十一假期，北京环球度假区的营业时间也相比之前有所延长，园区将从早晨8点营业到晚上10点，北京环球城市大道也将会从早晨6点营业到凌晨1点。不仅如此啊，园区还将酌情适当的增加部分娱乐演出的频次，包括环球大巡游将由原先的每天一场增加到每天2场，好莱坞景区的环球流行乐演出也从原先的湖景舞台移到了好莱坞剧场。另外，第一届亮马国际风情音乐节昨天晚间在朝阳区燕莎码头开幕了。音乐节将持续到10月7号，每天晚上的6点到9点开放，大家可以现场欣赏到多种风格的乐队现场表演，品尝美食，乘坐游船夜游亮马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接下来把时间和舞台交给喜事乐队，让我们掌声有请。

市属公园中一批新的景区展览和文化休闲空间在国庆假期亮相。天坛除了有建成600周年历史文化展、天坛文物展等常设展览，丹壁桥还有月季主题展、二月来摄影展。天坛公园宣传科科长王小征说， 我们准备了丰富多彩的主题科普文化宣传活动，游客也可以参与到延续整个假期期间的祝福我的国主题的宣传活动，可以通过拍照写下留言向祖国送上自己的祝福。 七天假期，石景山游乐园也将举办国庆游园会，游乐园副总经理耿瑞海介绍， 活动内容主要包括呢北京国际动漫游戏嘉年华、歌唱祖国巡游表演以及大型主题灯光秀活动。国庆游园期间，我园有五大全新项目亮相。国庆活动期间呢，游乐园开设了晚场活动，湖畔铁花秀、幻影灯光秀主要集中在湖景城堡的南侧，芬兰极光秀安排在摩天轮广场的北侧，大家不用到北极就可以看到美丽的极光。 全市公园风景区共推出花卉展览、文化游览、科普教育和节庆演出等40多项别具特色的文化活动。市园林绿化局公园管理处处长彭强提示大家， 除了像故宫、天安门广场，还有一些热门的皇家园林景点外，我们也预测像东城的龙潭公园、朝阳的奥森、团结湖、朝阳公园，包括海淀的香山植物园等，也都是游客容易聚集的地方。我们园林绿化部门也联合公安、交通、城管、执法等部门共同维护秩序，呼吁市民游客错峰游园，文明游园。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通州方面啊。前几天有媒体报道说，北京环球度假区周边下架了大量的民宿，高达几千套，成为媒体和各界关注的热点，也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乡村民宿经营者和游客的焦虑。那么通州区呢，昨天表示说，所谓下架的大量民宿啊，其实是环球度假区住宅小区内的短租房。这些短租房啊，缺乏资质，属于违规经营，存在扰民问题、安全隐患和防疫漏洞。通州区规范短租房管理，并非针对民宿。据了解，通州区正在研究环球度假区周边区域短租房试点方案，丰富不同类型的住宿供给，给环球度假区游客提供安全舒适的住宿体验。当然，游玩的同时还是要提醒您一定要注意防疫。我们来聚焦一下疫情方面，来说说黑龙江。国家卫健委昨天通报，9月30号黑龙江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10例。专家研判认为，黑龙江的整体疫情还存在不确定性，处于焦灼对垒状态，还需要加大疫情防控力度。这里我们再次提醒所有外出游玩的游客，疫情还没有结束，请为自己和他人在游玩时呢，一定要遵守防疫措施，做好个人防护。好了，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程强为您编辑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68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石宇，1990年升任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职工，2021北京榜样月榜。今天我来讲述百年党史中的1988年，海南建省办特区。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表决通过海南建省，海南成为我国第31个省，同时也成为全国第一个经济特区省。 消息传来，海南各界群情振奋，奔走相告，海南人民盼望已久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夜幕降临，海南省省会海口市沉浸在节日般的欢乐之中，无论是海内外的旅游者或者来海南岛求职的人才，都和当地广大群众一道争相传阅登有海南建省办特区消息的报纸号外，表达他们喜悦的心情。 8月25日，海南省人民政府成立挂牌仪式这一天，几万名群众欢聚在省政府门前，人们拿着号外奔走相告，街头上敲锣舞狮，鞭炮齐鸣，笑容挂在每一个人脸上。海南建省了，特区成立了。从此，无数心怀梦想的年轻人坐上火车，一路南下，与这个刚刚建立的省份一起，开始了他们崭新的生活。 这里就是见证我们十万大军下海南的这样的一个码头，都是满满的一船一船的那个旅客，一下船的那种心情，好像说啊，已经看到希望这样的一个神情，真的就说啊，我终于到了这海南，我来了。 三十多年蓬勃发展，海南敢闯敢试，当年那个没有一个红绿灯的边陲小岛，如今已变成举世瞩目的国际旅游岛。这一年，国务院还发出关于进一步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范围的通知，决定适当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新划入沿海经济开放区140个市县，包括杭州、南京、沈阳等省会城市，人口增加到1.6亿。 如果没有你的汗水，这片蔚蓝或许只能叫做海峡。 复兴说，我接了班就要保证灯亮，保护好这打一桶水一罐漆，这些年我做到了。 如果没有你的耕耘，这片绿色或许只能叫做土壤。 人走到哪里，脚印就留在哪里。这片火山岩的红土地，留下的是热情、理想和希望。 如果没有你的传承，这些宝藏或许只能叫做曾经。 把你己的记忆交给孩子，把希望留给下一代。 如果没有你的执着，这个地方或许不能叫做家。 我修建了500多期了，看见人越来越多，我充满了干劲。 根扎在沙滩上，像一棵树，忠诚、坚定、执着。 如果没有你的梦想，这座岛屿难以绽放光芒。 1988年12月，印度总理拉杰夫·甘地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34年来印度总理首次访问我国。邓小平在会见甘地总理时说，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5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5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 大家好，我是杨立新，欢迎大家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加叙加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记者程强。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疫情防控的事儿。前几天北京的卓先生和几位朋友驾车前往新疆自驾游，在新疆地区游玩10多天之后，卓先生一行准备前往和田，但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经历了一路上多个检查站的检查询问之后，最终他们还是在即将进入和田市区时被一个检查站拦了下来，并被告知他们有两个选择，一是就地隔离21天再进入市区，二就是自行离开和田地区。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卓先生的介绍。 和田的检查站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行程码里有一个河北沧州的行程，所以就 不可以进入和田。当时我们自己在网上查询说看看是为什么，显示的是河北沧州在9月12号有一个次密接者抵达了河北沧州，所以要进行排查，但是这个人的核酸检测是阴性的，所以现在河北沧州还没有发布自己有疫情。当然这是我们在网上查到的沧州的发布的消息，和田当地呢并没有跟我们说是具体原因，只是说我们有一个沧州的码所以不能进。但是我这个沧州的码是9月6号就经过沧州的，而且我在9月8号已经抵达了新疆，在9月8号到现在进行了多次的这个核酸检测，都有时间证明我在这段时间是人在新疆的。但是和田的检查站并不理睬吧，只要是行程码上有沧州的这个码就不可以进入和田地区。我们感觉效率真的是比较低，因为我们抵达的时候还是傍晚，不同的检查站给到我们是不同的结果吧。有的检查站跟我们说我们只要跟和田当地的社区进行报备我们就可以进和田，有的检查站说我们要被隔离。当然了，到最后到离这个和田最近的最后一个检查站的时候把我们彻底拦下了，跟我们说你们是不可以进入和田的，让我们二选一离开或者是隔离。 在卓先生的进一步询问中，当地工作人员读出了一连串的地名。由于这段音频时间比较长，所以我们对地名部分做了一些加速处理。 重点区域呢，就是江苏省扬州市、上海市、湖北省荆门市、河南省商丘市、浙江省温州市，这是我们 A 类的。然后呢就是我们的 B 类， B 类不是很严重，就是要居家隔离， A 类的话都是集中隔离，来了必须是集中隔离。 据了解，在当地的一份重点区域预警信息表中列出的全国 A 加 A 类防控地区有将近40多个，而当时与卓先生有相同遭遇的还有从成都等地到和田的游客。那么您对卓先生的遭遇怎么看呢？当地的疫情防控应该怎样做更合理呢？让我们先来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吧。 前段时间呢，国家相关部门已经出台了相关的精神和政策，要求呢各地严格执行，不允许私自加码。但是呢，现在来讲，各地如何统一协调，形成一个最大程度上对群众生活降低影响的疫情防控政策呢？ 就政策肯定是有的，确实是，但是就是说这政策有点太过了。 防疫工作还要做到实处，所以我觉得防疫还是细节上各方面还是要遵循防疫规则。 总之，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当下，我们应该遵循一些原则，比如说在疫情防控与对群众生活降低影响的尺度上如何把握，对于公民隐私与密切接触者或者说我们的感染者的形成的披露怎么把握。 首先我们必须要强调的是，当下疫情防控依然是重中之重，容不得半点懈怠和推诿，尤其是对近时期各地零星散发的确诊疫情，更是要提高警惕，加强流调监测，严格高效落实防疫隔离措施，丝毫马虎不得。不过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要明确，在有效的疫情防控之下，人们的正常生活工作秩序同样需要得到保障。我们在低风险地区实施的与高风险地区有差别的人员防控措施依然是我们防控措施中的一部分，而且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所有的疫情防控措施，其最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把人员管控起来，而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早日回归到安全的正常的生活中去。事实上，懈怠疏忽防疫与防疫无端加码都是一种不称职、不负责任的表现，都会带来不良的社会影响，不利于我们整体防疫措施的落实。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过度防疫的出现对于疫情防控下的复工复产、对社会正常运转带来的影响会更大。而就卓先生遇到的情况来说，和田当地将河北沧州等没有发布确诊疫情的地区也列入到预警防控范围内，的确是防疫过度了，不仅不利于外地旅客到当地的工作旅游，对于当地的正常经济生活运转也会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希望当地能够实事求是地尽快更正错误做法。正值十一假期，在严格执行疫情防控措施、做好个人卫生防护的前提下，相信还是会有不少游客会选择异地游。 我们也希望各地的防疫部门能够真真切切地严格履行防疫措施，负起责任来。当然，也不要无端地给自己加码加戏，从而保障大家都能有一个平安愉快的假期。好，这就是今天的家叙家议。各位听众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搜索家叙家议还可以收听到更多的新闻评论。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程强，再见。 那里是下一站，心中没有答案，爱或许就在未知的遥远，一天你会发现那些谜底。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天气资讯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中央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王华，请王工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情况。王工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早上起来啊，我们看到飘起了小雨哈，十一假期的第二天天气怎么样，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昨天夜间呢到今天早晨，北京市出现小雨天气，但是雨量呢比较小，大多不足一毫米。目前呢是有些零星飘雨，气温呢大多是在17度左右，但是南部大兴房山能见度稍微差一些，有一两公里，其他地区呢基本上都在3公里以上。对交通出行呢影响不大。从今天开始到6号呢，北京会出现持续的这种阴雨天气，大家外出呢注意雨具随身，开车呢也要注意交通安全，及时关注天气预报。而且呢山区的地质灾害风险比较高，也要避免到山区河道这些隐患区域游玩。具体来看呢，今天白天是阴天为主，降雨比较弱，是间歇性的小雨，降雨量呢是一两毫米。夜间呢还是持续小雨，但是雨势呢比白天是略有增强。明天白天受冷空气影响，降雨比较明显，有小到中雨，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低洼路段呢也有可能会出现积水，所以驾车出行呢注意减速慢行，不要涉水行车。明天夜间到4号上午，降雨呢是个间歇期，暂时停止，但是有3-4级的偏北风，山区的短时阵风可能会有7-8级，所以驾车呢也要注意横风效应。4号中午到5号是有一次中雨天气过程，6号呢是小雨为主，7号呢是转为多云天气。气温方面看呢，今明两天气温比较稳定，白天22度，夜间17度。但是到明天夜间北风吹过以后呢，气温是明显下降。4号到7号的最高气温呢，只有16度到18度，夜间最低气温呢是11-12度，山区的最低气温呢将降到10度以下。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不要感冒了。另外特别提醒呢，北京周边的天津、河北这些地方呢，假期也是多降雨天气。所以到这些地方游玩呢，也要做好防御准备，关注当地的预报信息。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好的，谢谢王工给我们做的详细介绍，谢谢，再见。 好，再见。 看来这几天啊，都是有一个降雨还有降温的过程，所以大家呢外出游玩啊，提前来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具体说一下今天的预报情况。今天白天是阴有小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80%。今天夜间是阴有小雨转多云的天气，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地面弱气压场的控制，扩散条件略有转差，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另外，登山气象指数，近期降雨多，山区地质灾害风险高，不适宜您登山了。洗车指数，未来几天也是多降雨，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好，接下来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是主播在线第二时段，后面精彩继续，我们稍后见。 国庆节好车主给你出行福利，70余项车主服务等你来。平安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取车主会员大礼包，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大兴永定河历史文化展将于9月28日亮相首都图书馆，展示大兴历史之根、文明之源、发展之魂，届时欢迎广大市民参观。